第27集，探望中境。安宁经梁胜寒提醒后，平时用手机也更谨慎了，手机基本不会放在桌上，查看时也都是拿在下方看的。上次体育课会掉，也是因为刻意放在了靠边的位置，然而小心并未使得万年船。这天在图书馆自习时，小胖微信给他发来一条链接，附着一条语音。 我靠，哥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 没点开链接前，安宁万万想不到会这样。继小胖和钱飞后，自己也尝到了一回当校园论坛八卦主角的滋味。帖子的标题赫然是贫困补助的人居然用苹果 XS。 主楼发了一段心酸感慨，大意是作为工薪阶层的学生受到了一万点伤害，下面跟帖的人不少。 这样的人很多的，一面说自己很穷，什么福利都去争取，但用的手机穿的衣服比我们这些普通学生还好。 整个帖子里只有一个回帖是站在他这方的。 贫困补助怎么就不能用 XS 了？偷你们的抢你们的了。 那头像一看就知道是小胖的，小胖的这条回复立刻成了众矢之的。 不是不能用，但能用 XS 的还能叫穷人吗？又不是 iPhone 6。 那也未必，穷人卖了肾也能用得起。 不是不让穷人用苹果手机，可你不能拿贫困补助的钱来买 iPhone 吧。 安宁再也无法抱着侥幸去幻想帖子里说的是另一个人，明明说的都不是实情，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看着这些话依然会觉得羞愧。可是他从来没有申请过贫困补助，因为家庭情况达不到贫困补助标准，只申请到了勤工俭学。不该再看，却还是忍不住一条条看完了，直到看到有人回。 是不是那个扫教室比谁都认真的学霸？天哪，我以前对他印象还挺好的，果然都是装出来的。 安宁在那一刻猛地扣下了手机，手机屏幕压在他的大腿上，屏幕里的光丝丝缕缕露出来。他埋着头，觉得这个手机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怪物，他好像是被正义的钢铁侠制裁了。周末下午，秦威航去蓝田郡看望钟静，到的时候，钟静的妻子穆丹正走出别墅，他用肩膀顶开门，很费力地抱着一只很大的纸箱，抬头看见他，有些意外。 来这么早啊？ 哎，小心，挺重的。我来吧，放哪儿啊？ 哦，小心，这边。 穆丹带他去了车库，车库里堆放着一些闲置的物品。秦威航看见了钟静的攀岩装备，不发一语地将那只纸箱在角落放好。穆丹还在喘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环顾着这个充当了半个仓库的车库。 这些东西都用不着了，但丢了又有些可惜。你衣服都蹭脏了。 秦威航穿着一件牛仔夹克，却是很特别的短袖款，里面是一件白色长袖 T 恤，纸箱把他的 T 恤胸口蹭上了灰。穆丹盯着那层灰蹙起眉头，这孩子看着就像从海报里走出来的，弄脏他一丁点他都过意不去。 衣服没事。 袖子也脏了， 你去洗手间擦一擦吧。 不用了，没事，下次我穿黑衣服来吧。 也不用黑色，要不下次我给你一双袖套，我有一双粉色袖套，你也可以试试你能不能驾驭这个颜色。 穆丹感觉秦威航在自己面前时总是放不开，连笑都是很收着的，就一直是那个犯了错的少年。站在玄关，他看秦威航低头换鞋，还是不一样了，心想初次见到秦威航时他才15岁，身高不足1米8，还可以说是个美少年，现在真的太高大也太英俊了，尤其是看背影仿佛换了一个人。他长了一副极有威力的外表，却放着不用。他有时看着他都难免老母亲心思泛滥，想问他到底喜欢哪种女生。秦威航沉默地换好鞋走进来， 对这个师母，他总是有些无法面对的。牡丹并没有因为钟静攀岩事故的事怪过他，每一次他想道歉，牡丹就说：“我知道，不是你的错。”让他什么都无从说起。也许钟静告诉了他真相，也许钟静替他隐瞒了。钟静出事后还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，他总觉得那都是装出来给他看的，但有一句话一定是真的。出院前一天，他去医院看望钟静，看见牡丹从病房里走出来，带着钟静的衣物去清洗。他没有看见他，他也没有叫住他，自己推门进了病房，却见钟静躺在病床上，就面朝着门的方向，眼圈红红的，看见进来的是他后才回过了神。 来了。我这辈子最不走运的，可能就是从那上面掉下来。最走运的是，大概就是认识小丹了。这想法挺自私的吧？ 钟静这样问他，秦维航不知怎么回答。钟静笑了笑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，他很虚弱，那一拍轻飘飘的。 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人要多为他付出，不要等以后没机会了只能他为你付出，那样太不公平了。 在知道自己双腿不能再行走时，钟静都没有流过泪，却是在说这句话时，秦维航看见了他眼底的泪光。 秦维航，等你遇到那个值得的人，你要疯狂地对他好。 说这句话时，他眼里也有一种疯狂，名字叫后悔。秦维航喉结滚了滚，不置可否。他觉得这一天离他太远了，值得的标准是什么，他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他可能终其一生都遇不到那样一个人。钟静的腿无法行走后，公司调他来了 A 市，牡丹跟着他辞退工作搬来这边。起初没有助理的时候，牡丹就是推着钟静每天去公司。后来公司上了正轨，钟静的一部分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了，牡丹才去了现在所属的剧团。他们没有小孩，应该也不大可能有了。虽然钟静作为高管的年薪不低，并不需要牡丹去工作，但他还是想让牡丹去工作。找的理由是什么？天天在家对着看，久了会腻，感情就不牢了。但牡丹却打趣地表示说，早就腻了，不差这几天。牡丹还是去剧团工作了，他们彼此都懂得彼此，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的是另一套，但偏偏对方就是不吃嘴上那一套，是能一眼洞穿心里那一套的人。以前都是牡丹送钟静去医院，秦维航来 A 大后，基本上就变成他开车带钟静去复健了，就好像今天。每一次带钟静去复健，扶他上车，秦维航就要克服一次心理障碍，他始终无法从那种落差感中走出来。从前的钟静是征服岩壁的人，到现在竟然到了连上车都需要人帮扶的地步。到了越野车边，钟静自己从轮椅上撑了起来，他不愧是攀岩高手，手部力量还是在的。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靠这双手也能爬 5.12。 我信。来，扶好，我帮你。谢谢啊。 秦维航没有抬头看他，从头到尾只给他一个冷峻的头顶看，还有头皮。钟静无奈地笑了笑。秦维航耳边两侧的头发总是推得有点薄，看着就拉手，也能看见同样冷峻的头皮。 哎，你还记得第一回带我去福建吗？记得。 秦维航当然记得，那次从医院回来，上车时钟静忽然没能撑住，竟从轮椅上滑了下来，直接跌坐在了地上。刚满18岁的秦维航站在旁边怔住了， 他从未见过钟静如此狼狈。那是他的老师，是一个原本比他强悍，比他成熟，能指导他，关心他，照顾他，为他的人生指点迷津的男人。他活到18岁，钟静就是老师，是大哥，是比父亲更像父亲的存在，可现在却变得这么陌生。然而下一秒他立刻就反应过来，上前一步，蹲下将钟静打横抱了起来，放上了副驾，迅速地为他系好安全带，关好车门。他不知道自己出神那一下钟静在地上坐了多久，进出医院的人在以怎样的目光看钟静。他懊悔自己的迟钝和无能，他以为自己抱不动钟静，那个在他视野中像山一样伟岸的男人，可是手臂在接触到钟静无力的双腿时，爆发出了令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力量。他不仅抱起了钟静，而且似乎一点都不困难。曾经暗自羡慕过钟静身上的一切，现在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了，他都加倍的拥有了。 你真的长大了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才这么高。 那都多少年前了， 那个时候秦维航还没有1米8，他的整个世界都矮了7-8公分。他在那样的世界里仰望着他，没想过要长大。